但是你单纯的和谐共处，你说这病我不治，这病还不能绕我的命，你怎么办呢？哎，就得定期复查，你身体有没有消瘦啊？啊，你的化学指标怎么样啊？哎，科学监测。所以中医有它的实用性，能让人健康，能让人长寿，能让久病重病的人恢复生机。但是你光让人好了，没有说服力啊。哎，所以要实现中医现代化。哎，不是老中医闭关自守，我就能让病人好。你问他为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有这能耐。酒香也怕巷子深呢，所以把中医药文化里边的精髓拿出来，哎，让大家知道中医药文化它的核心的竞争力。什么是中医药文化核心的竞争力？就是人，哎，就是人，人和天地自然之间的生、长、化、收、藏，阴阳五行之间的和谐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医它不是治病的科学，它是让人活着，活得更好，活得不拧巴，不变态，活得更自然，更洒脱的学问。哎，所以这是我们中医现代健康管理学要实现的内容。所以我给大家讲了，是吧？讲了这个四季养生、五行疗法啊。最近我们又在说五脏的十大关系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五脏？因为中医的核心的内容就是五脏，五脏是藏在里面的，藏在里面的东西你可以不知道它长什么样，你可以不把它拿出来，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它藏在里面有什么作用，在外边有什么外泄，是不是？啊，就像那孩子上学，那叫黑匣子问题，是不是？啊，说这个一个黑盒子里边装了两个球，是吧？一个球是黑球，一个是白球。啊，老师伸手进去拿出了一只黑球，问里边那只球什么色的？一个黑的，一个白的。你拿出来一个黑的，那剩下那就是白的；你要拿出来一个白的，那剩的就黑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最简单的逻辑推理。所以呀，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它有了中医的文化的推理，就是让人能够站在疾病的前面。那么我们学习中医药文化，其目的就是站在疾病的前面，知道人的病情的走向，进而去中断病程。特别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实现身体的健康，你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，我们就叫中风吧，啊，中风，心脑血管意外嘛，啊，这个血糖升高，代谢类的血糖、血脂、血尿酸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高血压病，是吧？这人群是相当多的。还有一类就是细胞突变，是吧？所以怎么办？我们就把细胞环境给大家说说，因为这是四大人类健康四大杀手。为什么这么叫？得的病的人多，是吧？治坏的多，要命的多，所以怎么办？啊，重灾区，重灾区，重点救灾。啊，重点就在啊，所以这四大类的这个疾病的健康管理，我们会拿出专题来讲啊。想讲这个疾病的专题，我们先了解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，什么是正确的五脏调养啊。知道什么是正确五脏调，先知道五脏之间的关系，是吧？这俩人见面就打仗，你还把他俩往一起搁，你不找病吗？啊，说要知道五脏的关系。五脏的十大关系啊，今天我们说第二个，说心与脾的关系啊。心与脾的关系，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是吧？心主血脉，又主神明啊。这是我们几次给大家讲的啊。特别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说，叫百病皆由心生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把这人不好了、难受了，是吧，叫病啊？ 是不是啊？它怎么不叫甲呀，不叫乙呀，它怎么偏叫丙啊？啊，丙丁火，啊，丙丁火，是吧？这心脏五行是火，属火的，是吧？而这火呢，在天干地支当中叫丙，丙丁是火，所以人为什么会有病？大家一定注意，是心有火，人才会有病。什么叫心有火呀？人活着心就有一把火呀，是吧？我们说这个心有火，不是心正常的火，是过多的火，是吧？气过为火，五脏都有它的功能，用过了就是火。心火是人心的希望，是人活着的欲望，当这欲望过多的时候，就是生了火，人就会得病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本身中医说这个病字，哎，就是说人的心生了火啊，心的火过旺了，而五脏受克，人就会生病啊。那心火是什么？就是心的想法，你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是吧？病都是想出来的吗？是坐那儿躺着想就想出病来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是吧？病是怎么来的？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，内因也好，外因也好，是吧？说这饥一顿饱一顿的，你饿了你不知道吃吗？你吃饱了还往里撑吗？谁决定的？心。错误的认知，错误的欲望，这是吃出来的病，表面上是吃出来的，是谁让你吃啊？心为君主之官，你想吃，你有欲望，这是心，这是吃啊。那想出来的病更不用说了，久而思虑啊，心之所存谓之思，哎，那个脾叫思，是吧？那个心叫想啊，心叫想，这事儿你想想，是吧？你说我想买辆车，也就是想想，他不得病。哎，我特别想买辆车，那买辆车吧，他也不叫病，也不得病。说我特别想买辆车，但是我兜里没有钱，我还拼命的想买辆车，你就挖空心思去想各种办法，你得病吗？得病，没实现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说有些老人家说，哎呀，我太累了，哎呀，我生气了，哎呀，我管得多了，你为什么劳累啊？是不是？你不还是想日子过好点吗？你不满足吗？所以啊，百病皆由心生，不是心想出来的，是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，伤了五脏就是病。哎，这是心啊，心君主之官啊。那心和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中医说叫脾啊，脾为人的仓廪之官，啥意思？粮库啊，啊，脾是造血的，是吧？脾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不但造血还统血，是吧？你想想你家里有个人，他又给你做饭，是不是啊？他给你看家啊，他还给你看孩子，你看能生血又能造血，他能生出来血，他还让那血呀循规蹈矩在脉络之中走，被流到脉外，变成出血，这人像谁呀？这人特像家里那个掌柜的，是吧？像家里那个妻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心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给大家讲过了，是吧？叫君臣之礼啊。那么心脾呢？心脾就好像一对夫妻啊，一对夫妻，你像家里呀，能给你什么呢？拿着门钥匙，拿着存折，又给你生孩子，给你做饭，还得哄孩子上学，还得培养孩子，教育孩子，这人谁呀？哎，这就是脾。所以脾同血，脾又为气血生化之源，所以心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，丰硕果果， 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、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灸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论五脏的十大关系啊，我们今儿要说说这个心与肝的关系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心呢叫君主之官啊，主人一身之血脉，又主人的神明啊。那肝呢啊，肝则将军之官啊，主藏血，主人一身之曲直调达。我一样一样给大家说啊。首先说这肝主藏血啊，什么叫藏血呀？哎，就是说气血的一个大的仓库，是吧？也叫气血的一个大的源泉。你看我们常讲啊，脾胃为人体的后天之本，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哎，这是生产制造气血的地方，是吧？那你把这生产制造出来的气血都堆在脾胃，堆在工厂吗？啊，不是。哎，它有一个储存的地方。啊，藏在哪儿啊？啊，藏在肝脏。所以我们叫肝藏血。啊，藏血。那肝藏这血干什么呢？哎，就是为了生命之用。哎，所以便有了目得血能视，耳得血能闻，手得血能奢，足得血能步。也就是说明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气血，而这肝脏它藏着血，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得到肝字来调气血。所以这肝就好比人生命的一个蓄电池，哈哈，蓄电池啊，这叫肝藏血。那么肝主人一身之曲直，哎，有的朋友就不懂是什么叫曲直，哎，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，哎，中国人说天，他没说地，但他一定是带着地，所以叫天地。中国人说父，你看养不教父之过，你能光怨他爹吗？你中国人说父，哎，那后面隐藏着就是他的母亲，就父母双亲，是不是？哎，一样的道理。哎，你看中国人说肝主人一身之曲直，他怎么不说肝主曲啊？啊，或者说肝主直啊？为什么叫曲直啊？哎，说大将军能屈能伸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韩信能忍胯下之辱，哎，所以肝主曲直。什么叫曲直？哎，说成大白话就是收缩扩张啊。我们又给大家讲过说肝主人一身之筋呢，是吧？我们的肌肉啊，肌肉它的痉挛和舒张啊，人想运动想走路啊，你那肌肉得什么呢？哎，牵拉着这骨骼才能产生运动。所以为什么五劳七伤当中说叫九行伤筋，是不是啊？九行伤筋啥意思？你走路得靠筋，是吧，来屈伸嘛。你走的路多了，这屈伸多了，耗的气血也就多了，所以叫九行伤筋。表面上伤的是人的筋，而实质上呢，肝主人一身之筋。所以就是为什么过度劳累会累出来肝脏的损害，会得肝病，是吧？久而劳累为什么会得肝病？ 那个病毒它为什么找免疫力低的人？为什么一累了免疫力就低了？啊，你看原来大家只知道结果，不知道过程，不知道原因。好了，你学习了中医健康管理之后，什么叫管理啊？你不能瞎管，你得合理的去管。所以啊，哎，你像这肝脏有病的人，你就不要锻炼身体了。你越锻炼越伤筋，越耗伤肝血，你那肝病啥时候能好啊？哎，所以肝脏疾病的人他不能劳累，哎，道理就在这儿呢啊。那同样啊，肝脏没有疾病，这人得的是腰椎间盘突出。腰椎间盘是什么呢？哎，他也是屈伸不利啊，他是筋呐、啊。所以腰托的人还在那锻炼呢，我说你越锻炼你那腰托越长不上，那怎么办呢？静养啊，除了静养之外啊，你做一做我的抚慰操啊，腰椎摆腿抚慰操，撞撞大树，养筋之弹性，咱补点软骨素，补骨之坚强，咱补点植物钙物啊，筋强骨壮，它的根源是肝血和肾精充足。哎，所以吃杜仲干什么呢？啊，它是引路的。引什么路啊？把肝血引来养筋，把肾精引来长骨。啊，而你吃的那个植物钙和什么呢？骨胶原软骨素啊，那都是什么呢？哎，原材料。啊，原材料。啊，营养物质了啊。这说的是肝主人一身之曲直。说到曲直，我就想起了一个不知曲直的病，叫硬化，是不是啊？动脉硬化。什么叫动脉硬化呀？你看它就有肝的问题，是吧？血管弹性变差，弹性变差，什么性增加呀？是不是啊？脆性增加，是吧？你弹性差了，脆性增加，它就容易脑出血，容易血管破裂，容易眼底出血。所以血管的弹性就是血管的顺应性，能舒能张的性，这由肝来决定，是不是啊？回过头来你看还有一个硬化的病叫肝硬化。你看肝是主人一身的能屈能伸的这个弹性的，结果它自己都硬化了，你说说，那你这不就容易呕血便血？你看，所以肝硬化的人吐血就不奇怪了。为啥呀？你肝是管一身血管肌肉的弹性的，哎，结果你硬化了，你这个肝脏功能衰竭，那你这些他掌管的这些他的手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的这些什么呢，小弟，哎，他的弹性也破坏了啊。所以啊，肝硬化的人容易静脉曲张，容易眼底出血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要增加全身血管的弹性，你是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啊？哎，你管不了。你就包括你吃再多胶原蛋白啊，你把那再多胶原蛋白抹脸上没有用，是不是？它不吸收。所以只有把肝养好了，你不用往脸上抹胶原蛋白，你身体里胃肠吸收那个胶原蛋白被肝给你运到脸上，肝让它有弹性它就有弹性，肝让它脆性